皮肤敏感和很多致敏源的症状呢，其实都可以透过摄取纯度高的提取物来改善情况的。 咁今集嘅健康解码咧，就同大家一齐解构一下啦。咁、第一组咧就系螺旋组啦。咁啊，过敏反应咧源于喺免疫系统嘅抗疫行动，而呢个螺旋组中最引人关注嘅活性成分咧，螺旋组多糖同埋蓝藻素咧，正正就系与呢个敏感嘅息息相关嘅。而前者能够有效抑制身体入面嘅过敏反应分泌物白介素4，而后者咧即具有呢个优异嘅抗发炎功效，减缓呢个因为发炎而引致身体不适的反应。 第二种呢就是苹果果胶啦。果胶呢就是苹果里面最有益的成分之一，能够刺激人体大脑中星型细胞分泌出脑显新神经营养因子 BDNF， 对内分泌及免疫系统方面的问题啦，譬如鼻敏感、哮喘、类风湿关节炎等等都有舒缓的作用的。 上一节咧讲中港车司机，咁啊讲一啲过去嘅中港车司机，而家咧就因为咧喺大陆咧识到啊个第三者，咁啊卒之婚姻撇清楚，咁啊搞掂晒啲嘢，然后咧就翻落嚟，咁啊正正式式咧系展开新生活，同埋而家都好幸福嘅新生活啦。咁啊见到佢成日都笑嘅，佢两公婆成日都笑嘅，咁啊讲一讲啦。有啲唔幸福嘅，嗱，咁啊呢个真系唔能够怪人嘅，吓，咁咧就点解我咁样讲咧？有个男仔啊，到而家咧，都执迷不悟，咁啊应该都系善人，啊，咁诶个故事好简单嘅啫，佢咧就喺香港拍咗来拖。咁咧就有一日，咁啊想揾多啲，咁啊翻咗大陆揸车，咁揸车之后咧，佢留恋嗰度嘅大陆嘅生活。咁喺呢段时间咧，就嗰个女朋友啦，其实已经同居噶啦，咁啊搬咗去佢屋企住，咁啊同埋佢家人同住。咁咧就情绪有多少问题？咁而嗰个男人咧喺呢段时间咧就同佢结咗婚，结咗婚之后咧，但系呢个男人从来咧都周身债嘅，啊咁啊。甚至喺好多年前咧，就即系都有岁数啦，就攞晒嗰啲所有嘅强积金，话退出香港市场，攞翻晒钱。咁所以喺香港而家做乜嘢都唔能够报。而呢段时间咧，佢咧就喺转型啊，咁咧就揸中港车，咁咧就做骑师。骑师嘅意思就话你揸架车过关，咁由大陆司机揸去厂收货翻嚟，一个人骑三份。以我知道一个月搵30,000+，系嘛？咁但係呢冇钱拎返嚟。冇钱拎过发起佢住公屋㗎啫。佢阿妈呢好锡个仔，成日同佢千方百计隐瞒，甚至佢冇钱啊或者争到出面好多钱呢，佢呢同佢借到，即係同啲亲戚朋友借好多钱俾佢。咁大家都好吓怕咗，但问极都问唔到究竟烂到啊烂滚唔知道。咁呢嗰、那个太太结咗婚之后，咁咧佢哋好多亲戚朋友咧同佢话转行啦，既然结咗婚喺香港咧就留一留，对多啲对下嗰个新婚老婆啦。虽然同居咗几年，咁但系实际上你都系新结婚，咁同埋个情绪有啲问题，咁但系呢个男人咧好似听唔到咁，总唔知咧就林子祥话。着了魔，着了魔，心就像白之箭，又唱歌啦。咁啊，冇办法喺香港过夜。咁我又唔能够断定佢吓，大陆有女人啦，或者喺烂岛，我唔知道。总唔知每一日都系咁样，突然间惊闻噩耗，香港个老婆 唔喺度啦，唔喺度，已经咁诶，我本身熟呢个男士嗰个阿妈嘅，问开即系问同佢倾下偈啦。佢话佢睇唔开啊，乜乜咁咁。其实我唔知佢死因，因为唔好意思问，因为唔系咁熟。咁咧，但系咧就点都摆口里边咧，点都系个仔好嘅，仔系仔，命系命，点都个仔好。咁咧，而呢个男人咧，亦都唔肯放弃佢而家做紧嘅工作，继续要上去。即系咧喺。在我心目中呢，就是为什么会这样呢？有个跟了你这么多年的女人，为什么要搞到这样呢？啊，个女人是因什么事呢？那不好意思问啦，啊，那总不知就已经人是不在了。啊，那有时候都回心要想一想啦，啊，因为你娶了她回来你有责任，啊，因为要搞清楚件事啦。那但是呢，这个果仔呢，啊，继续上路。但是呢继续争周身债。争得更加多。卒之近期呢又有人即是家人啦同佢想办法还清一条数。然后呢就落返嚟香港呢搵过另外一份车揸。但是揸香港车佢有个问题出现咗。因为佢攞咗呢个退出咗香港呢个就业市场将所有嘅强积金呢就攞晒㗎喇。咁只能够揾呢啲唔能够报税唔能够买强积金唔能够买劳保银行唔能够建钱永远都要出现金嘅工。咁要出得呢啲你会揾到几多钱揾到几多钱因为人哋俾呢个条件你一定係相对市场嗰个价值係平啲。呢个就係问题啦。咁你可以点样但是呢最近呢我见到佢我唔觉得佢个脑里面呢觉得对可能我唔知道啦唔觉得对佢过去嗰个太太啊或者其他人呢有啲歉意佢觉得依然顾我。咁当然啦一到星期六日啦放假啦咁电灯着鬼问脚电话都打唔到。咁大陆呢是一个很可怕的地方。香港人都是一个很可怕的人。因为呢很多人呢回大陆的时候呢即尤其香港人风光的时候回上去呢即是挥金如土。虽然当然不是真的挥金如土但你使的钱他一世都找到。即是我们那时候在肇庆唱一晚卡拉 OK, 他做了一个月。我记得个报关员八嚿水啫。咁我唱晚卡拉 OK 系咪八嚿水？咁我嗰时搵三万，咁系佢几多倍？佢报关过，佢大学毕业过嗰个人系，你真系喺佢心目中你系挥金如土，系咪啊？你嘅优越感带咗俾你，但系你唔知道人哋喺度进步紧，而你冇进步，你喺度走下坡紧，因为个行业走下坡，唔系你走下坡，一个行业走下坡。我相信好多司机啦以前做中港车啦分分钟搵三四万讲緊十几二十年前。而家四万好问啦如果你唔带嘢我而家都冇嘢带啦咁你咪搵两万零蚊三万零蚊要揸几架车。係咪依家极限嚟㗎同以前但佢洗费个几何级数咁跳。嗰陣时搵八百蚊嘅而家我諗都要搵到万几蚊喎。即係同一份工啊。啊、即是白领的行业、啊。咁有啲人唔话唔係啊未而家请个喺深圳未请个做服务员嘅做服务员除返食住即係要包食住啊实际净得工资冇三千零人民币搵唔到喎、啊。如果连埋食住啊社保佢打埋落去成六千蚊个月嗰度佢年岁。係咪啊仲係稍微冇学历嘅人喎、啊。咁你话啦我嗰时六百蚊。请到个女仔同我做调度大陆啊。好开心㗎啦因为佢本身喺新兴四百蚊落到嚟有六百蚊仲包食住喎。咁、啊、你话个差额几大而香港人喺嗰陣时流落咗最风光嘅到而家回返去唔係话大陆人有钱做节目唔怕讲 香港人的有钱是大陆人想象不到。有些人在这里讲一些哎呀现在大陆人有钱，你怎样及香港人有钱？香港人你只不过说你14亿人里面你可能有1000万人有钱。哇好多啦，但你又14亿人，可能有3亿是餐稳餐食餐餐清。或者4亿人。但香港人我告诉你听，我哋香港人有啲钱嘅人，可能梗啦，人口都冇1000万，但係计比例过100万人我想不止。所谓有钱的就是说过了1000万身家的人，我想不止可能200-300万都有。如果你不是以家庭系数来讲，即是为什么我一家三口我有3000万，就平均有1000万、啊、当然我没有、啊、3万都没有、啊、Peter 仔话头，但是事实就是这样。但是好多人呢喺大陆仲留恋嗰个风光，即係尋日我见到 Peter 仔 ,Peter 仔就话哎呀见到嗰人抵死呀，70岁人流条边个靓妹10多岁，话搵个10多20岁个靓妹坐喺嗰个大髀嗰度，喂见到真係想呕喎。我唔係呀，你以为想呕咩？但係呢啲就令到嗰个男人嘅心理状况后生年轻不停嘅恋爱。男人係需要高远同素嘅。其实就是这一回事。咁我都话啦，你守唔守得住啊，各样嘢你睇唔睇到。咁啦，我一个糖尿病病人。咁我今日呢就开始试我食我哋自己健康产品糖立清。糖立烧。咁我希望啦用3个月啦，因为呢我呢就听朝咗验血。咁2月18号呢就睇医生。咁我希望呢再下次复诊呢就3个月后。咁我諗住呢，因为我从来唔戒口嘅。虽然呢亦都因为糖尿病呢我就割咗大半个胃90%个胃。咁呢懂得我的人都知啦，同我食饭真係惨啦，好似尋晚食蛇咁。食一碗蛇羹夹2嚿羊腩，就已经望住我饱啦。到最后尾呢因为人喂食啦。饱到呢揸车返屋企嘅时候呢反胃呕。咁我呢从来都唔戒口。咁我永远上得嚟望台都见到我㗎喇，哇喺我台底嗰度哇摆满晒垃圾嘢食啊。垃圾嘢食。咁因为缩咗个胃食住糖尿药，由打胰岛素变咗唔使啦，因为瘦咗嘛。咁呢我想睇有咩变化。咁如果大家呢真係有糖尿嘅，上嚟了解一下，好似我咁亲自咁去睇多少少啦。咁做埋下星期四嗰两节呢，咁呢就中港车司机呢就会呢一部分停，跟住讲即係讲嗰个叫做骗子，讲埋骗子一员㗎啦。咁可能我会再重新定个位做大湾区啦。跟住呢就讲一个香港人啦。咁呢我而家学緊唱歌。有一隻歌叫做广东爱情故事。讲一个男人呢喺大陆呢10年。经历的男男女女的嘢嘅，咁我谂住咧就可能做8月18号就2年，咁希望咧就喺过咗农历年之后咧就开始做呢一啲嘅题目。咁我讲一个即系讲个古仔，个古仔连续好似连续剧咁样。时间人物地点。而呢个人呢佢会经历好多大陆千奇百怪嘅生活啊嘅嘢嘅。咁希望大家可以睇下，唔係其实你当一个规避啊，一个咁嘅戆居佬走返大陆啊发生咁光怪陆离嘅事。咁我希望呢就用半年嘅时间做完呢一辑。咁呢就如果其他嗰啲好似大湾区，可能我重新再整理再讲。因为有个人呢因为收视唔高，但係呢有个人呢就有两个人呢，由佢阿Moon姐就话不如你讲呢啲啦，我鍾意听啊，咁早上嚟讲。咁我话再重新啦，因为呢靠记，咁我想真正做返呢啲啦，呢啲先人我适合做囉，其他嗰啲我真係唔强。好似讲嗰个高探长嘅嘢下个礼拜会正式复播㗎啦，咁就出咗一集㗎啫。 咁啊都未过千，咁我希望咧，因为我好紧张吓，因为全靠记讲古仔，唔系熟悉嘅，嗰古仔你要睇完之后消化咗嚟讲，可能道行未够，咁啊都好啦。咁如果大家咧想听下啊嗰只歌啊，咁啊叫做《广东爱情故事》，其实咧近呢大半年我成日听，因为咧佢唱啲歌词咧，有冇部分咧我系触动到我嘅，因为咧。我真喺大陸由1999年開始，至到2008年呢十年，又揸大陸車喺大陸做生意，跟住做上課、法庭出事，呢十年就啱啱好嚇喺成個廣東省，所以可以大家聽聽啦，拜拜。 女士嘅頭髮唔夠強韌，男士又有中年危機、地中海嘅煩惱，揾啱一隻洗頭水係好重要嘅。要激活毛囊，控油去屑，固发、育发、防脱发。我哋推荐韩国 JW 洗护系列。